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岩。 Hello， 我是静理。 我是洋葱。 三周年节目如期而至。其实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聊这期周年节目，因为我之前也听了一些就是其他的节目去录这个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这样一个事情，包括咱们之前一周年的时候、两周年的时候也没有录嘛，所以说我觉得到了三周年这个节点，我还是想准备准备，所以就有了这期节目。那之前也是看很多的播客，要不就是录一些可能现场直播，就是他会弄一个线下活动，就很去跟一些主播跟观众做见面这样一个事情，要不呢就是说他把之前的节目盘一遍，比如说我这期节目怎么样，我这个节目怎么样，分析一遍，倒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我们这儿就不太合适，因为我觉得可能毕竟说实话没做得太成功，实话实说。但是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我们的呢，就是说聊一聊这几年的变化，包括播客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自身的生活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可能会这个会比较能说一些。其实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想，就是我觉得对三周年这个节点我是比较恐惧。 不是，我来采访一下你啊，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做的不够成功？你是举一二例来说一说这个事情。 我不用说续举多少例，就没火呀，这个圈子没有人，你没站住啊，这不就是很不成功吗？ 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叫火？ 你这名字大家都认识，圈里都认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话又说回来， 但是有人催更啊，有人还记得你 啊。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可以了。 对，如果你是以那个播放量来算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平台的问题，或者不是我们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有想过，就是我给自己做过开脱，就是我们为什么没做起来呢？一个原因就是总不更新。比如说我们上次节目聊的 WWDC 对吧，六月份，然后再上一次就是12月份的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半年更的节目就很难，就是怎么说，就是它不是一个正事来做，它还是一个玩票的一个个人表达的一个事情。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是一个果粉的节目吗？就是只有在苹果有新的动态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布新的更新。 就也有可能说是除了这个节点之外真的是无话可聊，就只能拿苹果拉过来。 你们王颖老师今天买了一台 Windows 的设备 啊， 这个是要公布一下。他以前是一直是一个果粉，你们听他之前所说的就知道了。但是今天他买了一台 Windows 设备， 对，被洋葱带货了呀，那没办法。这是很少我被 特别好， 而且主要是看他那个啊，国里国气，我看那个手术拍那个文章啊，国里国气的一次 Windows 更新，我觉得。试试吧啊，然后 我们有毛玻璃效果。 确实手里这麦克也差点意思了，打个字五秒延迟，我觉得这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拿个 Windows 先试试吧。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三周年的这个节目的主线啊，就刚才还是说不管怎么说监管做的看起来也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坚持三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三年之前可能或者两年之前啊，就是有一些竞品吧，就是这些同行，哎，我就跟他们你追我赶，他更一期我更一期，但后来他们都不更了，甭管是我们哎这种诈尸还魂，一会儿更一期一会儿更一期，但我们还在还活着。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对我来说，这种专注度不够的人，不太够的人能把这个事儿做得那么长期主义，我觉得挺难得的，这点我可能要表扬一下自己。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成本上的问题吧。其实像维护一个网站，还有就是一个存储空间，还需要挺多的那个资源。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之前咱们这个博客不是用的我的就是学生专属服务器嘛。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的学制已经到了，所以说这个属于我的专属学生服务器不能再用了。对，然后如果说用普通的一个价格去就是再续租这个服务器的话，要花30倍的价钱。 多钱呢？30倍的话 就是一年大概3000多吧。 啊， 所以现在是一百 多，就是我觉得这是成本的问题，坚持下来很需要成本。就假如说你要是半年更一期，然后一年更两期，然后就要花一年3000块，我觉得还挺凶的。 嗯，我觉得听众应该更感兴趣，说我们怎么把这个成本压下来了。你能介绍一下吗？ 我算了。 你看你又不好意思。 嗯，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新用户的优惠吗？然后新用户的优惠是和学生专属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打算就是今年用爸爸的号，明年用妈妈的号，大后年用姥姥的号，这样来维持这种播客的生存。 对，就是每就是类似 于，其实我有一个服务器，你们要是可以的话可以传到我的那个服务器上面去。 可以啊，不过我们刚续了一年啊，就是静理那边，就等于说是一个新用户专享嘛。这个用户用完 了，把亲戚都用完，应该还能存个5-6年。 行吧，曲线救国嘛，在没有挣钱的时候，看来啊，控制下成本。嗯，然后我再说回来啊，就是说，其实你看播客这个行业目前的这个形势啊，就是他们做的好的，就是说，哎，播放量高的，其实我不是来那什么他们啊，就是觉得也没挣大钱。就真的也没有挣大钱，就不像公众号啊，或者这种短视频这种上来几十万几百万那种马上能把你脱离一个层次的这种收入，没有。而且你看，我最近就看总关注这种行业报道，我们就报道播客的，然后他们那个套路我都摸清了。上来第一步就是啊，这个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赛道，叫这个音频领域大爆炸。我后面然后找几个播客的主播，然后现身说法一下，然后最后落在说啊，这目前还是一个小众的赛道，大家要怎么说呢，继续关注一下。大概就这三板斧，就目前总结论还是说小众不火。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我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呢，就是说2020年或者2021年是一个播客的大火之年，但理论上来说，你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做播客的话，你是有一个前置的优势，你卡位住了，但实际上咱们没有把握好这个优势，我倒是觉得挺遗憾的。我甚至都不觉得说，哦，今年火的这些人火了，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可能我在他们火之前就做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这倒让我挺那什么的。 嗯，因为你在就是内容上以及就是更新频率上都不算太占优，我觉得。 对呀、啊，所以这个其实、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环境吧。而且就是可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听播客的人少呢？ 不少，哦，也不能说不少， 就是、 看跟谁比。 你说小众，就是你像，在就是你上下班的时间，如果说你通勤的话，一般都会在就是地铁或者说在自己的车里嘛。其实这都是一个可以听播客的场景，而且有的时候也其实不见得方便看视频嘛。 嗯， 但为什么会就是它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场景？ 现在也不算小众了吧，现在慢慢大众但仍小众的一个阶段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去扩散，就喜欢的人都喜欢啊，他我喜欢听这个播客，我去听其他播客。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接触过的人，你让他喜欢上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难。 其实我开始听是因为之前我一直很焦虑嘛，就是我不能容忍我的一段时间是只在坐车。 嗯， 就我可能坐车的时候还是要做一点事，就如果说在我就看书或者说就看剧都不方便的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听点东西。 嗯， 就我觉得有些播客还是能带来一些知识的，或者说是带来一些就是就娱乐性质的， 嗯，放松的一个渠道嘛。 对啊。 关于这个播客没做好的这个反思，我觉得再补充最后一点，然后我就不太想说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聊这个东西是不太硬核了。人家我看那个评论给我说什么啊，这节课讲的是计算机组成原理，下一节课是什么啊？什么复习 体系结构？ 对对对，你们这都串起来了。我觉得这一般人确实费劲，就他想试试，他听半天， 我操，太难了，这你们这专业度是有的，这行业里是有你这一号了，但是太难了。 我觉得主要是应用的，就是应用的，就是应用的程度不够吧。就是其实也有这种科技类博客，但是他们讲的都是一些就是怎么去领悟算法，怎么去刷题，然后怎么去面试，怎么去工作，这个可能还比较有用。 我们这太有用了，主要是这长期有用的，主要是太硬核了，就没办法短期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帮助嘛。 嗯 嗯， 确实这和那个像计算机期刊影响因子比较低这也是有关系的。 嗯， 就因为它受众窄，它就不像生物还有医学这种就是影响因子高， 不 看的人多。 嗯，搞一个那种感情专栏，那就人多，听得多了。 嗯，大家都能听懂，而且都特别感兴趣。 哎，就是你跟 就其实我也更感兴趣这个。 哎，嗯，但是呢我不太会聊好像。 就我令我大受震撼的是，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像那些信息学竞赛保送的同学，像那些就是代码大神，他们其实就是代码是他们的平日的一个爱好。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就是你们平时真的就是一闲下来就写代码当做自己的兴趣吗？他说当然不会了，就是谁没事就是课余的时候会去学习。就是说其实他们也可能也更感兴趣的是就是普遍大家的一些爱好吧，就他们可能也不会说是真正的痴迷到这种程度，我觉得。 嗯， 所以说你说情感专栏它火不是没有道理。 对呀，啊，就放个松听个乐，怎么搞对象大家还是比较。 对啊，你不可能你学习， 嗯， 你可能学习的时候你比较感兴趣，但你不可能就是作为兴趣爱好的时候你还是这样。 嗯，杨聪，你感觉我们能开个情感专栏吗？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你们播客群体的受众啊，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听任何播客内容的。然后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要获取信息的话，索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其实播客你是没有办法做索引的，但是文字和视频渐渐也都可以，但是音频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获取信息的效率非常低下，所以我没有尝试过。然后你刚提到那个问题说我们讲的东西太硬核，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考察一下，到底现在在听播客的是怎样一群人，里面有没有一群人是比如说技术爱好者啊等等之类的。因为刚刚静理说我们的东西太偏上游或者太偏不实用的了，因为可能很多人做的是偏应用层的，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东西。这个也跟受众有关吧，因为我在知乎上面更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用的，但是其实点击都还挺高的，所以就看是到底是哪些人在听吧。可能 我觉得有些道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推测出你这个播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分类。然后就其实很多人就是他，比如说我周围的人，他可能更关心就是软件层面的东西，但是他并不可能找不到就是软件层面的播客，就因为还不够，就是所谓的还不够火嘛。如果还不够火他是找不到的，然后他也听不到，所以说这就是双向的这样一种，就是播客也火不起来，然后听众也听不到这样一个。 嗯， 是。 然后我不太 因为其实在文字的内容呈现上有不同的社区做分类嘛，比如说你可能写代码，你要做开源，你去 GitHub，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电子行业的知识，文字表达你可以去知乎。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很细分了，或者你要了解别的什么娱乐新闻八卦，你可以去某些网站。那其实播客它没有专门这样的分类，的确很难找到你对口你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嗯，然后觉得可能这个播客怎么火，或者说是怎么给他怎么做的事儿，我不太想在咱们周年节目里去聊了吧，因为我感觉 先切入主题吧， 因为我感觉听众也不是太感兴趣，你怎么给他弄火了，他怎么意思。然后其实我还是想说，咱们做了这三年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觉得 洋葱应该是是摄影那期节目然后进来的啊，敬礼应该是第一期就参与了，然后洋葱那边也是说第一次也是好像唯一一次我们这个是线下录音，录了一期关于摄影的，然后后面好像还对就非常怀念那个时候。 嗯，现在你还敢听第一期节目？ 我觉得还好，我那天听了一期第一期节目，我觉得还好。其实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我会听的，我会听两遍。 我会在它就是发布刚发布的时候听，但是我不会考古。 嗯，对，我一般不也不会考古，就是你发之前听一遍，发之后再听一遍，就还差不多。嗯，反正我能听下来，我觉得还是满意的。要不然我这个人特别较真，就是如果说有一点不行，哎呀，我得回去重录去，甭管导出多麻烦，我都给他重弄一遍。其实我这边还挺严的。嗯 嗯， 回忆了一些事情吧。然后我觉得这期节目主要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年的变化，就个人的变化也好，包括播客这件事儿对我的变化。 嗯， 要不我先来，然后给二位老师抛砖引玉。 嗯，没有。 嗯，我觉得先说变化吧，好吧，就是三年我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包括最近看欧洲杯，就我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不见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看一个欧洲杯，看一个队，我操，我一半的人不认识，或者说九成的人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儿。我就看一帮外国人在那儿传球了，但是之前我不是这样的，我之前我还在大学踢校队呢，然后我们高中还是个足球学校，我是挺喜欢踢球的。但现在我不知道，就过了这种生活之后，就把你磨的就这么过了。就你可能看来还是那些人，还有那些人，像 C 罗啊、贝尔，但你发现 C 罗也老了，36、37岁了，贝尔他也不能传给五秒后的自己了，然后我们都老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变化，就觉得心态上确实没那么年轻。 我们之前还录过一期关于足球节目，你记得吗？ 记得，就 VAR 那期嘛。 嗯， 就那应该是什么时候，是世界杯的那期应该是。 嗯， 对吧， 对， VAR 与漂亮演员嘛，就那期节目，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然后这是一个变化，我觉得可能身边的事情在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我是没有感觉的。就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让我能感知到这个变化，我可能不会让它变得太厉害。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其实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的细微的，就你感觉不到，生活就那么过来了。嗯，如果说这是环境给我带来了一个心态的变化的话，那第二个变化我觉得就更加的让我不能说是成熟啊，还是说不能接受啊，就是说我现在可能对那些宏大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了。就可能说之前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有那种同乡会，就很多如果说你某个地方偏近的人，你会举办一个联盟一样的， 我们也有， 对，联盟那样的东西。那后来发现其实也那样，对吧？ 以前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天津这个地方比较小，就是也不知道小吧，圈子小。然后其实你到大学之后发现，就是虽然说没有同一个高中出来的，但是就是你和他们中的同学可能是同学。 嗯， 就当时发现好几个都是同学的同学，就当时和他们关系都挺好，但是后面都失去联系。 嗯， 就可能再也没有联系过。 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我就想说参加这些团体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就有可能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这些团体是我没有归属感，我特别在外面飘着，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一个联盟让我变强的一个东西。但我发现如果一个团队或者一个组织你的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那你进来这个团队它不会让你变强的，它那种让你变强的感觉是一种虚妄的，就立不住的。就你看目前那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意识形态，但我不能说太多，大家感受一下就好。就可能你如果被裹挟到一个特别没有门槛的一个氛围中，它给你一种荣耀感，那我觉得这种荣耀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我现在会关注一些特别具象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因为我对生活的那种掌控感变弱了， 只能掌控一些我够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有两个问题就特别让我难受，一个就是这个楼下的菜鸟驿站，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到底怎么用没用过啊。这菜鸟驿站就是他不给你送上门，这个我如果不送上门我叫快递有什么用呢？但是呢我一想说有时我工作日我在家，但是他又没办法上来，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很难解决。 对啊，就是之前他有一些快递之前就是频繁给我打电话嘛，就是说他已经到了让我帮他开一下门，但是我说我不在家，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只能等别人出来的时候你再进去，但是如果说他就问我，如果说一直没有人出来呢，我就被问住。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的快递能送上来呢？ 那他肯定是恰好遇到了出来的人， 不 然他怎么进去呢？ 因为之前我接到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我们这也门禁嘛，门禁他会给楼上打电话，我那天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啊，我们是110那个什么保安，你给我开一下门，然后我就开了，然后发现没有人，然后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快递，他是正好摁到我这儿了，然后他给别家能送，然后他就进来了，就是他是有办法能送上门的，只是说我们买到这个服务他不做，他想把成本降下来，是这么个意思。就唯一能解决的时候就是多用那些京东啊顺丰啊这些东西来处理吧。然后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在关注一个事情，就是 IPTV。 上海这 IPTV 特别有意思，它的广告有20多秒，然后呢它这个广告你还要有交互性，就你点了它之后这个广告才能消失。而我一直特别纠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说我以后买个互联网电视，然后硬件也有广告，然后软件还有广告，等于我看个电视等要10分钟才能看上。然后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查了一下人家网友建议怎么办呢，然后他说你可以先把电视开开，你可以先把 IPTV 开开，然后先不开电视，等他那广告走完了你再开电视不就正好了吗？等于说他就 其实你还可以回家先开电视，然后再那个 预约一下是吧， 对，然后你再换衣服什么的。 嗯，就你会 发现你买个小米电视，然后就先搞个2分钟3分钟， 就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我关心的都非常具体，就我不会再关心说某一件大事会怎么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之前会特别关心这个，但现在我就有这么一个变化，就不太关心离我远的事情。 但是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有点想说，就是我现在已经发现了，就没有一个圈子其实是你能一直在里面，其实你的人生就是不断的从一个圈子换到另一个圈子。其实极少数幸运的人可能说他能就是几个人一直在同一个圈子里，然后从小玩到大，其实很少。 嗯， 其实都是在不断换的，这可能你刚刚习惯这一点。 不是，我不是习惯这个，就是人走茶凉或者山人往，这个我倒无所谓。我只是说我不太关心和我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比较现实了，比较油腻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那么解释啊，反正现实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点是没有变化的，然后没有变化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难接受自己不优秀的人。就是刚才节目开头我也说，我为什么会提出来说哎呀我们没火，因为我的预设认知里就觉得说我做这个东西就应该火，我就是比大部分人强，我有这个预设，所以说我才会有接受不了没火这个现实的这个心态。但实际上就我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优秀，就没办法。 不是你，因为你做的很不用心啊，你为什么觉得你这么不用心做的一个东西会火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嗯，如果你对他足够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这已经算他比较用心的做一件事。 哦，是这样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他对他， 哦，对你说， 就是他对他的工作以及他对他的正事，其实还没有这件事用心。好，我说完你说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至少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我觉得 咱们这个节目并没有做得很用心，就是我觉得你是很随便的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原来你是存在这种预期的，因为如果说我存在这种预期的话，我应该会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我没有觉得你好像很认真的在做。 我觉得杨松这算一种鼓励啊，就是说你可能啊，你不是那个不行，你就是没好好学， 你 好好学了一定能考好。 我们家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好好学。 我就害怕什么呢？我就害怕你们俩给我来个评价，你已经很努力了，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那我就基本上完蛋了。我这哎呀，是吗？就到这了，那我应该就那样。我觉得杨松这样聊，反而给了个信心，真的，啊。怎么说呢，就是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用心不用心，我是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心的，甭管是聊啊准备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没有用心，就是我没有确实没有分我其他休息也好或者说干一些闲玩乱七八糟事情上的精力给到博客上。 所以说你要是以我老师的眼光看呢，你就是没在用心。 嗯， 他经常教导我说，就是你想这个东西你平时也要想啊，你不能做的时候才在想这件事，你看我平时做饭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文章怎么写怎么改。 嗯，抓紧， 我可以这么跟你分享，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的人，所以我很清楚，因为我基本上每周会写一篇专题，是贡献给我们自己的媒体的。这个专题的准备时间是满打满算的两天，就是而且这个两天不是说那种你没事去吃喝个水啊什么之类的，我光是准备素材查资料看一些什么 paper 之类的，我光准备的时间我就要准备两天时间。但是你看咱们准备一个播客，我相信你可能撑死了半个小时做准备吧，这个真的不叫用心啊。因为你如果要是真的很用心的准备内容的话，比如说我自己如果我要很认真的做一期节目，然后我觉得我期望这期节目可以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我觉得起码我可能要搜集几天时间的素材，这个才叫认真嘛，我觉得。 嗯，其实也有可能就效果没出来。怎么说呢，我觉得以后还是确实要分一些时间进来。然后我不知道这话题为什么又回到这个播客上了，可能还是 耿耿于怀。 对，耿耿于怀。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刚才是说到说自己是一个很难接受自己不优秀的人，但实际上结论可能就没付出那么多，是吧？我感觉二位老师的结论是大概这个。 对啊，是这样，我觉得我认为是这样。 那也还好，是吧？有提升空间，我觉得也还好。 对啊，如果说你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付出给了就是享受的话，就是你势必在这种就是硬件指标上面不能高人一等。但是你会过得比较舒适，就你要接受这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这几年没有变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是一个集大成者。是一个什么的集大成者呢？是一个就做不成一件事的一个集大成者。就是我身上会有一些，你看那些其他人他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啊，这个人是有毅力啊，那个人是有创造力，但我到我这身上我就觉得就那些做不成事的那些点在我身上都能找到。比如说这个啊，不果断，对吧？优柔寡断，拧巴，然后跟这个事儿较劲，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你把自己这个精力也好啊，全耗在想上了，就没有耗在行动上，所以导致你确实这是一个做不成事儿的最大的拦路虎。我觉得现在目前我是能感受到这个事儿，我就能明确感知到我为什么做不成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改不了啊。就是人到了一定阶段上确实很难改，就我接下来也是打算说就慢慢接受自己这个样子，就是可能接下来也不能说接下来，就是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了一部分，然后甚至说都解决了，一个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很简单，就是一句人人都会说的话，就是说就从一件小事开始做，然后你慢慢开始做，然后你就做下去了，就那么简单，就是怕你一直在想，然后你也不开头，就万事开头难，就卡在这个开头上了，所以说导致你就一直想，但没有行动。 我是觉得可能我这边分享没什么太有那什么的意思啊，看看二位老师，看哪位老师先试试。 嗯，其实我说一下，就是我本来想捋一下就是这三年都经历了什么，但是觉得可能也比较平淡吧。就平淡的原因就在于这三年就是其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其实要说录这个节目最好的时机，假如就我而言啊，应该是起码三四年前，就那时候过得还是就比较顺风顺水，过得也比较得意的时候。但现在的话，其实我要聊的主要是，就也有很多播客节目就提到，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发觉自己不再年轻了，或者说是你就是到了三十或者四十这样一个节点，你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感到自己不再年轻的一些指标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就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你可能要先跟听众解释一下你这三年的一个变化，状态的变化，比如说你现在的一个身份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的身份，要不大家都 get 不到你这个变化。 哦，就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在上学嘛，然后就是我是就我是在读博，然后我是在读软件工程的博士，然后其实这三年呢就其实一直都不是很顺，因为我就捋一下这几年就是干了些啥。就是我在18年中旬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博二博三了，然后那时候我彻底放弃了做了2年的课题，然后就这件事对我打击其实特别大。然后而且18年是我就是一同入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份，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就是发毕业的那种朋友圈什么的，我心态就会比较别扭。然后19年的时候就是我去参加了2次国际学术会议，然后那是我就是可能第一次出国吧，然后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其实我对于学术这方面倒没有太大的收获，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可能缓解了一下我这个焦虑。然后但是其实开完学术会议之后就又陷入到一个低谷，我本来以为就是情况会慢慢好起来，但其实就并没有说这么顺利，其实还是比较波折的。就20年的时候，就那时候我还记得就开头的时候过年嘛，我记得很清楚，就差不多是15号的时候，那时候刚说就是可能会有一种新型的肺炎，但是谁都没有说去关注这个事儿。然后我是18号回的，我是18号从学校回去的。然后那时候我每天都在数什么时候放寒假呀，我每天都特别煎熬。我当时就给老师发了个邮件嘛，我就说我真的是熬不下去了，我每天都在数我什么时候才能放假，我就觉得每天都过得特别窒息。就我当时就放假了之后，我就暂时放下了我就是平常的这些学业嘛，我就沉迷于逃避。然后这时候呢，就大概一月底的时候，1月20多号，然后就疫情就爆发了嘛。那时候我那时候倒不是恐慌，也不是特别焦虑，我特别麻木，而且我特别不希望回到学校。然后就一直持续到了5月6月，然后其实中间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人生，然后我就每天都得过且过，然后就想如果能再逃避一天就好，如果说今年都不用再回学校那就好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住在北京嘛，然后就大概住了半年，其实就特别喜欢去，平时特别喜欢去公园遛弯，然后就发呆看风景。 嗯，就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其实我也压力挺大，然后但是我有一个解压的一个小方法，就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包括你也不知道，就是我会，它不有暖气吗？然后会给那个暖气放气儿，那个暖气它到一定时间上它就不凉了，然后不凉了你要给它放气儿，它气儿出来了，那个暖气的水它要出来，它就会变热了， 然后我每天下班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给那个暖气放气儿，看那个水嘶往外喷，我就特别高兴，喷的喷的喷到最后气儿都放没了，只有水了，然后觉得哇真的好放松。就大家可以试试啊，北方的同学们。 就那段时间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在北京经常能听到鸽子的叫声，然后就你们听过一首歌吗，就是宋冬野的鸽子，然后其实它一开始就是鸽子叫声的一个采样，然后就是 我和我当时听到的是一样的，所以说我有时候 我把那鸽子的叫声录下来了。然后还有当时就是疫情期间的地铁广播，就它那个地铁广播就回声特别大，所以说就特别有那种电影感，就是那种就可能什么僵尸要爆发了，然后这边广播通知的这种感觉。然后我把他们都录下来了，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就现在过了很久嘛，我就会听一听。其实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了，但是就，觉得那时候其实还，就幸亏有那个半年吧，不然就感觉真的熬不下去了。 就是那声音其实现在还有啊，就刚才我还录了一个，就是上海这边，啊，打第二针送礼品，送什么什么礼品什么啊。蛋糕优惠卡，这个我还录了一个，今天就他们这种疫苗竞赛，我还录了一个声音，我觉得这个还 对，但是我觉得北京那个地铁广播挺，就是，就挺有那种 末日感， 对， 就 挺有那种感觉的， 然 后这三年感觉 那怎么走出来的呢？你感觉从什么阶段开始走出来了呢？ 之前我在播客里也提到过，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实走出来不是说因为我成熟了，或者说是因为我怎么样，只是我运气变好了。 什么运气变好了？ 就是说如果说你焦虑的事情在于你没有成果，你毕不了业，但是假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可能你的水平还是那个水平，你的能力还是那个能力，但是突然就可能 突然能毕业了， 对，突然就是审稿人就对你的文章就没有别的意见了，突然他就觉得你能过了，其实你就马上能缓过来，就没有别的方法， 焦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就不焦虑， 也不叫彻底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和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心态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比了，就我会提到嘛，就是我心理上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变化，既然你提到，那我就说说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就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那种少年感消失了， 什么少年 就是那种觉得和你一样，就是那种觉得啊，我定能闯出一片天地这种感觉。就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真正到岁数了，或者说一点点变老呢？就是以前特别看不上就父母安排那种公务员的工作。就其实就虽然说我爸妈挺喜欢给我安排人生的，但是就是他们也不是说那种强制，但是。我是截止到目前我都是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就包括从高中然后到大学，其实我当时其实我原先家里住在一个军校里面嘛，然后那个军校是一个一本院校，然后当时就我爸说要找总后要名额，然后让我去里面就是读书，就相当于我就每天走路三分钟五分钟就能上学了，就这样，但是我觉得没意思，就是说我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对呀、外地这个好。 倒不是说好，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从小，你像我小学初中高中就是幼儿园都是那个军校的合作单位，就是 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我当时跟那个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开玩笑嘛，我说你说那个南开那西南村，就是他不是周围都是什么附属小学附属中学之类的，还有南开大学、 嗯、 我说你要是住在西南村里，那不是 从小到大那个生活圈子都半径都不超过200米吗、 嗯、 对，我不喜欢这样。然后当时就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爸妈希望我就是回天津当公务员嘛，然后而且是就是安排好的那种，然后就是我当时就铁了心的拒绝，我就说那个我肯定是要就是做那种更有创造力的，就是更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工作、 嗯、 我觉得就是就不希望就是进行那种什么重复机械类或者说没什么活干的那种工作，就说白了嘛。但是我现在真心的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还投了公务员。 你要了你了吗？ 没联系我，我投的是上海的公务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就是就他们还没看到我的简历，或者说我不太行、 嗯、 我也不太清楚、 嗯、 所以说就3年前或者说在以前，我对我的人生规划是绝对不迷茫，我很清楚我要干什么，我很清楚我要学什么，就是我挺有规划的。但是就现在一想到以后要做什么就头疼。 不会的，可能你毕业之后工作比你现在上学轻松太多。 不是说轻松，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看、 嗯、 就因为现在的环境可能也带来了一些焦虑吧，就有的时候我看那些比如说在店里打工的年轻人，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想到自己，就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些工作肯定不能让他们干一辈子嘛。 嗯， 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店也不可能说是干成百年老店，然后你传 承，不用干，非要干百年啊。 对啊，就是我就在想什么工作能让我干一辈子呢，就是做着和纺织厂女工就没有区别的那种工作，然后过10年就要被更年轻的人取代，那时候该怎么办。 嗯，这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啊，其实这种东西你说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就可能年轻人学的比你还快呢。 嗯， 就而且到了那时候你可能都不想学习了，就别说那时候了，可能我现在都不想学习，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我现在都在想这种问题。然后就像以前就是我还挺喜欢旅游的嘛，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一个月要去两个地方这种的、 嗯、 就是我当时每去一个地方我就在地图上画个点，然后地图上上个色， 嗯， 就那时候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就是现在现在当然是疫情了，但是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我可能也 不去了， 就没有那个动力、 嗯、毕业再说吧。 就觉得哎，就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这样、 嗯、我不知道洋葱就听这个，我刚才其实我也表达就是这故作老成那什么悲泣言秋的这种怎么看啊，是不是有点矫情啊？ 我是真的这么想的。 嗯嗯，我感觉洋葱都没有聊这些事情，咱俩这比可能稍微小一点去聊这些事情会不会有点矫情。 但我心态上真的特别的 嗯, 嗯，我觉得可能就大环境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就让你每个人身处其中的人就会想一些你以后可能10年20年之后才需要想的事情被前置，有可能社会的这种我特别不喜欢说内卷这个词儿，就这种竞争啊，恶意竞争啊，或者说没有一个保障啊，或者怎么样，让人们去思考一些不应该他这个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这点这个现状很不好，但呢我们又没办法改变。 嗯，我行为上是不想跟着一起卷的，但是我也难免会有这种就是被环境带着的这种焦虑、 嗯、就没办法嘛。比如说 其实也不是焦虑、 嗯、 就是那种悲伤，就是那种比较平和的。 嗯，怎么就这样了呢？生活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 对啊，你说以前的人、嗯、你说就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就中年了、 嗯、 对吧，然后也没什么。现在就你如果找到一个可能大家眼中就是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你可能会想我能活到中年吗？然后如果说你要是 就没能干上这份工作，你可能会想我中年怎么办。 嗯，焦虑前置了。其实那天上班的时候，那同事哎，给你推荐一份那个人身意外险，我说看这个嘛，我二三十岁咱看这个有点早，说不早了，我们那个什么有同事就是也挺挣钱，干金融的干什么的，就是跑着步猝死了，才是30多岁。我操，他一说这个我吓一跳，然后说哎，我要不要先给我就问他说我要不要先给家里人办一个什么大病险的这个意外险，他说不，你得先给你自己办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家人都不怎么把这个挣钱能力都不如你了，所以说你要是完了，这家就完了，所以说你得先给你自己弄一个。哇，他这话一说就给我搞得特别焦虑，我就开始看啊哪个保险比较好，哪个，就他那个情绪。 现在年轻人比较危险。 就他那个情绪会传染到我，就之前我不会考虑这个事情，但现在怎么说呢？就这个环境的影响。太强了，就没有人能逃脱，我感觉。 嗯，确实。不过我觉得可能相比于心理上，我觉得我身体上倒还好，就是身体可能比心理要年轻。 嗯， 就是但是也和以前不太能比了。就以前你像我们学院的传统嘛，就是做不完的事通一个宵就能解决了，对吧？ 嗯，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前不久不是接了一个外包项目吗？ 多钱？ 然后就不说。 不是，大家都挺好奇，大家肯定好奇钱。嗯， 就是但我没说完，就是接了那个外包项目呢，然后那个项目是我一个人写。 嗯， 但是呢我就每天都要写到两三点。 嗯， 其实就没有一天是通宵的。但是而且我第二天也没有什么课要上或者考试什么的，没有，就是我第二天如果说我写完，我第二天可以就是多睡会儿嘛。但是就我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每天写到两三点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负责人说我可能就后面没办法继续了。 嗯， 然后但是这要搁在我以前的话，我觉得能咬牙坚持下来，但是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不行， 就过了那个什么傻小子睡凉炕那个阶段了。 对，以前真的是冬天只穿一件单衣。 我还是好奇洋葱对咱俩这种感觉有点矫情的心态怎么看啊，就是可能洋葱看的话可能会比咱俩看的会更。 没有没有，因为我是第一次跟两位有这么就他们聊的这么感性啊，因为我还是一个挺阳光的人，而且我这三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如果一定要说变化的话，无非也就是皱纹变多了，所以有容貌上的一些焦虑吧。然后其他的可能因为我一直的常态就是我在不停的换工作嘛，然后这三年大概也就是换了一份工作，所以关注的一些焦点会有一些差别，然后在性格上可能我觉得我变得更善良了，因为我以前是属于那种什么都看不惯的人，就比如说我特别看不惯身边的人做事很拖拉或者说质量很不好那种状况，但是现在渐渐的就是会变得看开了，然后善良了，觉得好吧，这样也没什么问题，这样。其他的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变化，我也没有受到你们所说的什么大环境的影响啊，或者说对将来的焦虑，这跟个人性格有关吧。因为我本身就不是，我从小到大就不是那种会去想明天我要干嘛，或者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要干嘛的人。其实我今年已经，因为我属牛嘛，如果算虚岁的话我已经36了，但是我的心态好像跟我20出头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我工作挺开心的，尤其是因为我现在在关注半导体这块，我做的工作是半导体这块，因为以前是我跟各位在这个节目里面聊的，比如说苹果这些，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媒体会关注的东西。我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做材料的默克，然后像做气体的特种气体的，像林德都是德国的一些企业，做二氧化碳的这种很上游的企业，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然后我觉得我去参加活动工作我都挺开心的，然后我现在很积极的学英语， 学 AI， 虽然我英语还不错了，但是也是每天都在就以看 YouTube 以训练听力的方式在进行，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常态，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我自己来看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这三年没有什么感到太大的变化了。 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跟洋葱有共过大概半年的事吧，然后他给我感觉就是无论是从年龄的长相上啊，外观上，还是说整个心态上都非常年轻，就特别不像一个我心理认知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三十四十岁的油腻的一个，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你说那个少年感，就在洋葱上，我觉得就真是完全体现淋漓尽致。就是如果说他走在外面，你是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三四三十。 可能主要是没有，主要是穿着的关系吧，我觉得。 就想到这个就发散一下，我跟静理也是。就打扮啊或者怎么样都特别小孩，就人一看哇你这快三十，哪有快三十的样子，就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起，就是说哎这个打扮的过于年轻是好是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开始带那个实习生，就实习生哎问我你多大了，我说我比你晚毕业几年，然后他说我怎么看你像刚毕业的，我说谢谢啊谢谢，那个说 那你应该高兴 了。嗯，对，我说啊看着年轻总比看着老好吧，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说有时你特别看着特别年轻，你在职场里挺吃亏，你跟别人要 battle 啊什么玩意儿挺落下风的。 应该也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周围的那些人呢都是跟我同龄的人，所以就是都比较有年纪的人了，然后因为我穿着是那种很小孩的那种样子，包括不管是鞋子也好什么也好，我平常包括去参加活动，因为讲真的我们这个媒体行业它不是做消费的，所以说去参加活动你就看到一帮老气横秋的人，就甚至有一些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去参加活动跟我们一起，然后我就穿成那个样子，我真的觉得跟他们特别格格不入。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唯可能刚提到了，我觉得唯一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要经常要主持公司的一些节目，而且我要做那个半导体企业的一些直播，就类似于你们认为的直播了，也可以认为是带货了，然后我就必须我就不得不穿的比较正式一点，但是那个东西真的特别不适合我，这个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身形的认知了，这个并不是单纯的是我不喜欢那个穿着，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你的心态是年轻的，然后你认为那些衣服你仍然可以穿，那我就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身边的包括因为我现在其实很多很得意的事情，比如说有很多企业会以个人的名义邀请我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说给我寄一些他们的东西，那我不觉得我有因为我穿得很幼稚所以受到了他们的歧视，就是反倒他们对我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就是包括去参加活动之类的他们也不会要求说哎，你穿得很不正式怎么样，所以因人而异吧，就是只要你有这个心态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觉得你穿什么应该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嗯 嗯，我觉得也是， 而且主要还是看这个环境包不包容以及你个人能力强不强，如果说这方面都挺 OK 倒也还好，但是说了回来就是你可能接触的都是跟你这个年龄段差不多的，但我可能平时接触的也是跟你这个年龄段差不多的人，我这就让我很费劲了。 但我和你不一样，我现在就是我这一年里不是痴迷打羽毛球吗？ 嗯， 和我一起玩的都是零零后。 嗯，那你可能 然后但是就是、他们知道我就是博士五年级，他们就非常震惊，然后他们以为就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我是研究生嘛。他们说以为我顶多研一，甚至就是老师们就以为我还是本科生。 嗯， 然后我在想如果说我真的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老成或者说打扮特别成熟的话，就会不会就没法和他们一起玩。 嗯， 因为学校这个环境是这样的嘛，就是可能现在已经是大部分是零零后了。 嗯， 就可能他们就会和你有距离感，然后你会觉得略微孤独吧，我觉得。 嗯，有跟零零后有打交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他们言行都还挺成熟的吧，就没有那种就是你认为就是特别小孩的点，因为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 嗯， 所以说但是和他们一起玩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心态上会年轻， 嗯， 就感觉特别有活力那种，就是在球场上跑啊跳啊速度特别快那种。 嗯，那我这跟你恰恰相反，你看我做播客也是认识的也是大我一发的吧，也不能说 一发，也不能，也就大个七八岁左右这种，然后我工作也是这么个意思，也是大我七八岁，所以说我做这个事儿就特别有压力。其实你看为什么，就是我看我不在意同龄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你跟我一边大或者你咱俩水平差不多，你评价我我其实不在意，我挺在意就是说就大我七八岁又洋葱你这个岁数的人，我其实是在意，其实洋葱以前也是我领导，就我特别在意，就这些人可能他目前在于在社会里是一个能扛事儿、能有一定评判标准的人，就是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倒不是说啊，他这个评价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是觉得他到了他这个年龄段，他是能评价出来这个东西是好是不好的。那当我出了一个活我给到他，他一看哦这活差点意思，那我觉得就有点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我就会怀疑自己哪做的不好。所以说我现在有点畏手畏脚，甭管是工作还是播客跟别人打交道，尤其是这种大我七八岁的人，我就会觉得我有压力。而且 我觉得如果说他大你七八岁，然后你把成果发给他，他觉得不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正常吧，因为你能想当然就是他的工作经验比你长，就是他很容易看出你就是工作中哪里不足。但是如果说一个年轻就是年轻的人成为你的领导，然后并且告诉你你这做的不行，你不应该更难过？ 所以说我暂时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我设想了一下可能会更难过，就刚才可能就是大我七八岁的这些大哥们，我觉得对我还挺提携的，真的，就甭管做播客啊做工作，就他们没有太怎么样，就他们会给新人机会，会给年轻人机会，给 就谁不喜欢年轻人， 也不是，就是他可能有的确实是就来我就用我这个，就都得听我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我接触的人有一很大部分他能有让你发挥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倒挺难得，跟我之前想的那种特别坏的情况没发生，我觉得倒挺好。但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纠结的点，就在于说就是他们这些正处在有评价能力有评判标准很成熟的人是怎么评判咱们这一波人的，就如果你打个比方，他们评判我就等于我评判零零后，那我评判零零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那什么，就是啊，他们犯错误，其实我之前也犯过，就这么一个简单，我觉得可能他们做不出来什么太大的事儿，就我害怕可能这些有评判能力的人会怎么评价我呢，我就天天纠结这个事情。但是你觉得会怎么评价吗？也不会怎么评价，因为他对你的预期就是啊，你可能经验差点意思，你把活做好了，可能也差不多。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并不太在意你的这个表现 想法啊， 就可能大家到了后来都会比较就是注重自身发展， 嗯， 可能就会知道就是如果说我这件事做好了的话，我没有必要去关心别人做的怎么样，除非说我们这个之间工作有关联有牵扯， 嗯， 就我可能还比较好就是在意你这个就是前面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但是其实可能不太会，就是关心别人的表现吧。我觉得 可能我还是太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因为之前我不是跟网瘾共事过一段时间嘛，然后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心态吗？ 什么心态？ 因为我基本上我其实做内容的时间比你们要久很多， 嗯， 所以就是在很多人还认为写文章是一件语文老师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仁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内容好跟不好真的就是一眼的事情，当然你们可能看不出来。然后刚刚那个说到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当我看到你们提交上来的东西很烂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我很生气，但我不在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你知道之前你还记得有一个同事叫吗？ 啊， 他其实是被我退稿非常多次的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他某一天可能参加活动，然后结束之后要写文章嘛，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他文章写好大概已经十一点多了，我当然也会陪他到十一点多，然后他交上来我一看，我操，这什么垃圾，我内心就会这样想，我在想这什么垃圾，但是我肯定不能这样跟他说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多烂，我只是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为什么要陪你到这么晚，然后我可能会让他反一次稿，他可能反完之后可能已经到一点多了，然后我一看还是垃圾，我就在想那算了那我就自己改一下我来发吧，这样我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心态，我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我包括这也不会影响我对他的评价，我只是觉得你们在浪费我的时间，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去想说人家是怎么想你的。 嗯， 对，一言以蔽之就是你的菜不是你的错。 嗯，但其实你就是一个评价标准嘛，因为为什么，因为洋葱这还算是温和派。我记得之前有一领导是一家公司，他就说你知道改你这个稿有多费劲吗，然后我真的不想再改你的稿了，然后哐叽给我碰了一杯酒，以后能我真的不想再改了。我操，我当时就说哎呦，我到底适合干这个行业吗，后来就觉得慢慢改，就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他有的就是确实洋葱这算温和派了，我觉得确实算温和派了。就共事的时候他，我又没见过他发过一回火，可能时间太短啊，可能时间太短，就真的是特别 是默默的想发火呀，但是就想发火也没什么用，就算了嘛。 所以说我特别好奇，就是说等我到了就是有一定评判标准和能力的时候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你现在不是也在评判零零后吗？ 我觉得这个，但他们没有到一个能出活的一个阶段啊，就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这个岁数就是可能会出活，然后洋葱这个阶段就是可能就有一定，你不能说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评判和指导能力了，就咱俩之间这个关系合力是能出个东西的这么一个年龄段。但我跟零零后是没有配合的这个什么，没有配合的这个点啊，对吧，零零后还没有到一个能出活的阶段吧。我没有说不好啊，就是而且我这边也没有到一个能评判下拍板的这么一个阶段吧，我可能还得再过几年。只是我现在很焦虑，就说我这个阶段， 那我觉得你可能快了，你可能快了。 嗯，就其实我也很焦虑啊，因为我也说一下，就是我刚过完28岁生日，可能还算年轻，我感觉算年轻啊。我觉得我再过2年就30了，如果说再过2年我还没有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能让我出活，那我怎么面对30以后的生活呢？就这点特别让我焦虑。我之前不会焦虑，但是我觉得27岁的时候我都不会想这些事情，但到了28岁我一看还有2年，但我手上还没有一个牛逼的作品，那我就会特别焦虑，说我如果2年之后还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所以说最近我一点不觉得30岁会焦虑，我是觉得你快要30岁，尤其是29岁、28岁这个阶段，是绝对会让你焦虑的一个阶段。 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我在32岁的时候曾经有过，32、33岁的时候，因为我比一般的人要晚熟，我觉得那个阶段可能是你现在，我的心态可能是你现在28岁左右的一个心态，然后这个。对我自己来说真的纯粹取决于你周围的人对你的态度，就是周围的人如果在充分的肯定你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在企业内部属于一个高级执行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没有任何人会说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做那个事情，就是完全是我自己想要，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做，或者是我想要提交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甚至领导都不会，可能一个月都说不上一句话，因为他不会跟你说你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执行者。然后我觉得，因为甚至包括不管是友商也好还是客户也好，其实对我的评价都挺高的。 然后这个就让我完全的没有一个心态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番成就或者怎么样，因为周围的人在不停的肯定你，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就是将来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然后有很多人会是肯定你的，你就不会再有这个焦虑了。 是啊，但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做呢？还是说要找一个怎样的位置来做呢？ 那我不妨就介绍一下就是我这边的境况让你心里得到一些安慰。 嗯， 就是可能就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工作，就是我可能已经有了你的这份焦虑。 嗯， 就是原因是什么，就可能工作以后遇到的零零后，就是不是说谁评判谁，或者说是我什么时候会有一番成就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比我年轻还比我厉害。 嗯，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可能不太积累经验不太看阅历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更新换代太快了嘛，就可能你反而就是年龄越大其实越吃亏。 嗯， 就你说这是不是更应该焦虑？ 不是， 其实我预想过你这个问题，而且我甚至还想过说万一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其实我算是一个兴趣还蛮广泛的人，然后所以我其实算是多线发展，因为我多线发展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就是万一有一个人在某一块特别强，那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哎，那在另一块我比他强这样，但是万一某一天出现一个人他在我各所有擅长的领域都是碾压我的，而且可能年纪还比我小，那我怎么办？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拉黑这个人吧。 眼不见为净。 对，这没办法嘛。 我是觉得可能洋葱你说的这个缓解焦虑的办法也是说得到了他人的评价或者说好的评价，这也是一种在意他人看法的行为，只不过你的这个看法 是 正面 的。 是 啊，对对 对， 是 的，对吧？ 对， 这种应该是被动在意吧。 嗯，就我在想能不能、 嗯、 就是为什么那个项标还是叫什么，就是说啊无法逃离的这个游戏规则，我在想如果说我谁的想法都不在意了，我会不会就不焦虑了？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什么体育用品商店，每天上点货，我也不用在意你别人看我怎么样，一看一眼、 哎、其实对于你这个问题， 但是你会在意店铺评价、 嗯嗯、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会有一点小心得。你知道在我上一份工作再上一份工作就是在那个 free buff 的时候，我辞职的时候，当时其实领导啊什么的都有找我谈过，说其实你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这么好，你不应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等等等等，跟我说了很多。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特别自负的人，我一直都觉得我永远都认为我是一个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些人给我肯定的人，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法，我觉得我这个人足够优秀，我干嘛需要你们来肯定我，周围的肯定我的人多的是。然后所以我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就是上一份在一家智能家居的企业做市场，那个工作特别的清闲，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对我来讲那个工作难度非常小，而且拿的钱也没差多少。所以我大概就做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其实特别特别需要周围的人肯定我，因为在那样一份工作环境里是没有人会来肯定你的，因为你的那个工作，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工作就是很平凡，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交上去老板就觉得嗯 OK， 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做的多牛逼多怎么样，更不可能有行业的其他人来给你一些什么，给你贴个小红花什么之类的，那不可能。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顿时变得完全没有底气，然后我才发现说我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肯定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都尚且如此，那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是应该需要生活当中有人去肯定他的。 所以怎么解决了？因为 我发现咱俩这个路线一样啊，发展的路线。 你看 对、啊 我， 所以方法就是辞职嘛、嗯、然后你就找一个可以获得肯定的地方、啊、 所以说还是要找一个更难的事儿，就能把你空间发挥出来，而不是这个工作低于你的事情，就你可能会很轻松、 嗯、不一定就是、 嗯、 就是 只要能够给到正面反馈的就可以，就是即便是你完全手到擒来，然后也没什么难度，但只要周围的人给你，我自己是这样，只要周围的人能肯定你，我觉得就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不是很积极了，如果可以有挑战，然后又可以做得更好，那可能你能获得的满足会更多一些。 其实我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可能你去寻找一个能让你获得满足感，或者说你希望别人都肯定你，然后但是你的能力或者说你的性格使你的就是这种潜力也就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说可能别人会不会给你肯定这都是一个随机事件。 嗯， 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接受苦难是生活的本质。 嗯， 就是说我记得我同学李笑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嘛，就是有些人的命就是比较好，就如果说你就接受我可能就是这个设定了，你从心里把这件事放下了，你可能就真的不在意了。就如果说别人对你的反馈是正面的，你可能会略微开心一些，但是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如果说就是大家的反馈从正面变成负面，可能你会更难受。 对啊，对，我目前就是这个阶段， 所以说就只能说你就接受， 就这样。 对，你如果说看通了、就是看透了接受了，你就觉得无所谓了。 生活就这样。 这个是这个是两种解决方案嘛。因为之前我有两个例子可以列举，第一个是知乎上，就是其实你们去可以去看，就是对于清华和北大这种，如果你读本科，在里面读本科，尤其是你如果学数学物理这种特别有难度的学科，你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几乎所有就读的，甚至是有一些市级的状元，都跟你讲说，你在这种学校念书，你一定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要不然你一定会崩溃的。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有很多很多大牛，是你觉得他真的是各方面碾压你，而且甚至人家花的时间都比你少，他还在智商上可以给你造成巨大的碾压，就起初你的心态会非常非常失衡的。但这种是没办法，你只能调节自己，要不然你就退学。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这种环境我没办法适应。还有一个例子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比我大一岁，然后他是当时跟我是同一个大学，后来他念博士是在那个藤校，美国的藤校念的。然后他基本上大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我们会沟通一次，然后他其实是几度崩溃的，就是会跟你很自暴自弃跟你讲说，我就是智商很低下，我现在就要退学，而且是一边哭一边在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完全没在开玩笑，就跟你讲说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相比其他人就是个弱智。那我觉得，但是最后他还是很顺利的毕业了，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至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他其实在这个磨练过程当中，是对他以前的那种很不可一世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但我相信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调试的过程，那这个也没办法。至少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环境的。就是如果我在他这个状态，我一定会选择退学，我一定会退学，因为我觉得那么多人碾压我，真的心理上接受不了。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刚提到的这是一种方案，如果你有很强大的内心，这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我录音之前嘛，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恰好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提到了就是去国外读博士，其实就因为经费比较紧张嘛，所以说和国内的博士不太一样，国外的更难读一些。就因为如果说你长期不出成果，或者说是你的这种硬性指标达不到导师的要求的话，是有可能被就是劝退或者辞退的，就因为他的那个经费就是支持不了你继续搞这种研究，就他们的就是老师那些会比较直白，所以可能压力会更大。然后当时就介绍一个本科是清华毕业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 就是其实他是清华摇班的，然后他去就是美国一所高校去读博，然后他说他的同学就是那种就是博一之前就已经出书了，然后给了他一本，然后他发现就是打开之后连题都看不懂的那种，而且就是他的很多同学就是发成果都会比他快，就是那种井喷式的发表。其实这对于就可能他如果说坚持下来，如果说能毕业的话，我觉得对他这种心理的建设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是的。 但是一般人其实都不太能，就哪怕说国内的，就我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在想，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导师也挺好的，就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可能你多年不出成果，就是他可能这种补助还照给你发，就虽然说他可能对你的现状不满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劝退你，就辞退你。我有的时候是真的这么想。 所以其实你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而且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了解自己的人，就是我会很清楚某一个东西我做不好，那我就不要去做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很强大心理的人，我觉得我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在长处方面也有人比我领先，那我可能还有别的兴趣爱好，我会比他好一些，就是永远要在这样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只要做的相对优秀，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已经足够了，既然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的话。 嗯，我想起来我要说啥，就是我刚才捋了一下，我2020年就那段时间就不是在逃避吗，其实我有很强烈的退学的想法，就甚至我都打算就是找工作了嘛，而且当我发现就其实工作也并不难找的时候，然后我就和就给老师说了一下，就说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太行，然后我当时也就是想，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如果说我现在退学，我怎么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嗯， 然后就当时真的有想过，但是至于就是为什么最后还是接着读了呢，就还是我说的，就是不是说我又激起我的斗志了，或者说我能力变强了，其实就是就突然有成果，就这么简单其实。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可否认的，就其实人的能动性可能还是不如就是就所谓的命运。 嗯，那就是契机到了吧，我觉得可能 就前面的积累对吧。 对，是。 嗯， 对的，是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都赖互联网，就让你看到王思聪，看到这些，看到那些特别牛逼的人， 就是、跟你不同阶层的人， 就你如果不认识他们的，其实你会过得更好。我是在想这个事情，互联网就是他把所有人都拉平了，你能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生活，就导致你接受不了，为什么会这样，就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但也没有办法对吧。 没有，这个不是人，就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嘛？因为人是有，永远不知满足嘛，而且他会有，就是所谓的什么嫉妒心也好，或者是有不满足的这样一个心态也好，都是促成我们生产力在不停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嘛。 感觉我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只会有想法，不会有行动，这个想法会让我，只会让我难受。不会让我产生一些太有具象化的行动，就导致还那样，但是人变难受了。 那怪不得你这个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播客节目表现不好然后也没有什么行动。 对，只是发泄一下。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总体来说，就经理刚才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没有讲，就这3年的一个变化，就是买房了，就从北京回来，从北京回上海，就定居上海了，就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回忆这个事儿，这3年里最大的事儿就被我们回避过去了，没有谈。但我觉得要谈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有一些变化。哎，买房之后跟这个租房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没有变化。其实很奇怪啊，因为之前我还不是整租，而是那个合租，到现在就是有自己的住的地方，包括你能过自己的一个生活，其实应该有很大的变化的。但是我没有变化，我感觉得不到特别平淡，就是感觉特别平淡，我没有任何激烈的变化。但是呢， 如果说你现在让我回去，回到那个怎么说租房的时候，我感觉回不去了。我感觉那个整个人的心态或者那个感觉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感觉我觉得影响到了我去看待其他事物的或者说做一些判断的动力。我觉得我甚至说这个房子买了之后，我感觉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波动，我完成了一项任务，我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执行。就它，我不能说后悔，我只是说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感觉完成了一个任务，挑了一个钩。但是挑了这个钩之后，它不会促成我去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反而是说我把其他事情都看淡了。我不知道我有表达清楚没有，这种心态就很奇怪。我甚至都怀疑说买完房之后就有可能就是跟大家常谈的一样，就你被限制住。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其实你有很多东西都是你需要有一个独立空间你才能完成的。就是你比如说录播客吧，其实很多播客节目也提到说，就是他们如果说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说是他们是合租的话，其实录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个问题。就比如说他们要就是去找一些公共空间去录音，然后去这种，就而且你可能合租的时候你会害怕就是耽误别人休息。 嗯， 对，其实你非常的拘谨，而且你特别害怕别人甚至会听你在录什么。 嗯， 就觉得非常尴尬。 那整租不就完了吗？多挣点钱。 但是问题是不就没有整租过吗？就没有体验到这个环境。嗯， 对，当时没租不起。 对，这上海这个整租还是非常贵的。 嗯，所以说我是想说我现在不确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一个借口。因为我最近看那个被讨厌的勇气啊，这名字特别中二的一本书，还是豆瓣250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就说了一个理论，然后你说你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弗洛伊德那边说，哎，我小时候被家人欺负了，然后什么，反正我小时候就原生家庭那套东西，然后我现在过得不好。好，我现在过不好是因为我小时候过得不好，这是原因论。然后有一个什么叫做，又有一个目的论，然后那边谈了一个目的论，就是说你是先有一个目的，然后你再会搬出来是因为你家里小时候对你不好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他童年的这种伤害一直影响着他，导致他不想做出改变。就是说比如说假如小的时候父母跟你说我们家没有钱，说你要省着点花，导致你长大也不舍得为自己花钱，就大概是这么。 这个是原因论，然后他这本书是否定这个原因论的。他的目的论就是说，他是觉得前面那个原因是借口，你是想把借口抛出来，你才会埋怨家里。我不知道又表达清楚没，表达不清楚我就把这趴过掉了。 没听懂。 没，那过掉了，过掉了， 清楚。 那不过掉吧。就是哦，我用我现在这个事儿举例子好了，就是说。我现在不想做事儿，是因为这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不想做事儿，所以我搬出了一个借口说是因为我买房了。哎呀，我自己被锤了，这样你们能理解了吗？ 你明白就好。 哎，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吗？这样就是让我自己举例的好像可以明白了是吧？就这个 就 是目的论。 以前你还是不想做事。 哎， 然后在以前的借口跟现在不一样。 对，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说我就不想做，但是呢我会找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我现在买房，就我现在看到这本书跟我讲的，哎，他这有点意思，他这之前是原因论，现在是目的论。我不知道二位老师能 get 到这个目的论和原因论了吗？我刚才纠结半天。 我有点懂了，有点懂。 啊，就是一个借口，一个是借口嘛，对吧？他觉得可能这个是借口。 那我觉得是借口。嗯， 对，所以他觉得可能，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之前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原生创伤，那都不存在，那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现在不做出改变的一个借口，他是这意思。但我觉得这还有点冷血，是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原因和这种借口是对半分的。 嗯， 就比如说，假如是你的原生家庭真的特别糟糕，它真的会影响你日后的生活。 嗯。嗯， 就这个先不谈啊，就是我是在说，就是你其实有了独立空间之后，你能做非常多的事。你比如说，我就特别敬佩那个对面楼的一个，不知道是 什么样的那个人啊，就是他每天都会吹萨克斯。 嗯，那就那几首什么那个上海滩啊什么玩意儿开始来，一到 沧海一声笑。 嗯， 然后但是他每天都会吹，一天都没落下过。 嗯， 就是到现在差不多有快一年了吧。 嗯， 就 没什么长进， 他一天都没落下过。 嗯， 就是这个你在就是合租你完全没有办法做。 谁说的？洋葱还练琴呢。杨聪现在练吗？ 我不合租 啊，一样。 对， 嗯，对啊，你整租也能做这个事情。 但是 你也有琴啊，你弹过吗？ 没弹过，所以说就跟没有， 就是你 就 是借口嘛。 对啊，就有独立空间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你人的问题了。 嗯，有可能吧。但是会想说， 不是因为我很奇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是这样找借口的话，那是不是表示其实你对自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比如说呢，这个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就是一个挺诚实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琴我也不想练，那我就是不想练，我就是懒啊。你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借口说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我没有办法练呢？ 就没办法面对吧，可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对自己我觉得没必要吧，你对别人可能可以，但对自己我觉得坦诚一点也没关系。 可能因为 我觉得对 自己 来说 没办法接受， 要比对别人坦诚要更难。 哦，那这可能是性格关系了。 对， 嗯，也可能是你太懒。 嗯， 就是懒到自己都无法接受。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买房这个事儿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的变化。其实刚才就说人生肯定会经历一些阶段嘛，刚才洋葱说是他32岁，然后我说我是28岁嘛，然后会遇到这个坎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小办法，就是你去读一些自传，就是你想成为的人的那些自传。比如说我会读那个，你不想写字吗，写出作品吗，那你就读那些大哥们，毛姆啊、卡尔维诺那帮，对吗，他们的一些自传。我想知道说他们，就我想成为的这些人，他们在我这个岁数他们在干嘛。然后你读了一遍，其实也挺 也有时候也挺傻逼的，但人家坚持下来了，就他会给你一个鸡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要比那种怎么说呢，鸡汤如果说分3、6、9等，我觉得这个算高级鸡汤。就说你去看那些你想成为的人，他们在你这个迷茫的阶段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我就很宿命论了，就比如说你说自传的话，说那个李娜的自传， 嗯， 就结合刚才说的那个原因论， 嗯， 就家里人小时候没送我去练球，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成为运动员了。 嗯，这是你的想法还是李娜的想法？跟李娜， 这我的想法。 那跟自传有什么关系？ 就他激励不到我。 嗯， 就我觉得就这样就宿命论了。 嗯，那现在能去练吗？就有可能就这样。如果说你当时看见一个羽毛球场的一个球，你就特别感兴趣，你就天天抱着那个球，你有当时有表达出这种兴趣吗？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小孩他当时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就家长让学什么成学什么，然后他慢慢变强了，哦，我操，我从这个里面感觉到愉悦了，然后他就一直练。 但我小的时候体育成绩一直都特别好。 嗯， 就而且我就以前那个什么，我练过其他项目，然后那个就是但是就和现在大众玩的这些就没什么关系。 嗯， 但是就是家里人没让我去练。 我感觉国内这种目前应该还是一个举国体制的一个阶段吧，就是搞运动会不会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情，就如果你没搞出来就结束了，因为你生涯也 不会啊。其实并不是运动员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人的话，你可以去读正常的大学。 嗯，人家你知道李娜怎么上的大学吗？ 他应该就是那种就是奥运 就省队啊， 就奥运冠军那种， 啊、 然后就挂名。 他就是省队的时候他就去上学了，他是退役了。说这个我不打了，我去上学。然后上完学，我又想打了，又能去打，又打得特别好。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么一个发展。 哦，这个不是，就是像我们学校有这样的，就是。你可以不去省队，但是就是你是已经到了省队的水平，然后你是属于那种就是高水平运动员嘛，然后你可以走特招，然后这个特招呢就是 就特长生嘛，对吧？ 对，你像那个你像我们学校的话是就是可能你平常要一本线上100多分嘛，但是你要是就是高水平运动员的话可能就是2本线乘以0.6这样。 嗯， 就是说分给你一将再将，只要你球打得好，就是能代表学校比赛这种， 给点荣誉之类的。 对，所以说但是他们练的不会像省队这么辛苦， 嗯， 就是他们可能一天就练2个小时，就是其实跟我们娱乐也差不多了，但是就只要你比赛出成绩，就是高水平组这种。哎，话说远了，但是这其实就是一直 让你耿耿于怀。 对，这一年让我比较耿耿于怀的是、 嗯、 就你一说这个， 你为什么耿耿于怀？因为你现在正在打羽毛球。 对，因为你那个一说这个原因论我就想起来了、 嗯、 其实是有影响的， 都是家里面让我去。但你小时候也不见得乐意去、啊、让你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挺乐意去的、 嗯、 就是体育类的我都很感兴趣。 这个是假设， 就不是假设，就是的，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就是可能以前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影响到了，后面是真的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确实是这样。 那个什么罗纳尔迪尼奥，人家不也条件也挺不好，人家怎么踢出来了？就是如果举例子能举出来， 如果他是就是我现在这个岁数，如果他26才开始踢，你觉得他能踢出来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说有些人就也没练过，但他就特别喜欢。 不是，但是他也是被人发掘了呀。就是你比如说很多、 嗯、 我知道很多球星，你像那个就是不举例了，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国家或者说身处的那个家庭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就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是教练让他去练嘛，那也是他们小的时候的事。如果说他们26、27了再去踢球，绝对踢不出来了、 嗯、我觉得你现在这样聊可能观众们没办法听众们没办法太感受你的心情，因为我也给大家同步一下消息啊，就经理最近可能比较沉迷羽毛球是吧，想打一些比赛是吧， 就打扰了打扰 那、所以说他会特别在意说为什么小时候没有家人送我去打球，然后导致我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运动员。但我在想说你现在这个阶段沉迷羽毛球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你一年前没有这个想法，你2年前没有这个想法，当你3年前喜欢上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想法。如果这个东西不在你脑海里是一个长期的想法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刚才我说的目的论，就你可能想为自己找一个靶子也好，或者发泄的点也好。那本书的结论是这样，可能那我可能 嗯，就确实就是你要说， 我觉得就还是说能不能多找几个 backup 的爱好，这样的话 就，但是你说其实这个体育跟那些其他爱好就是绘画书法其实还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绘画书法你无论什么岁数你都可以进行，但是运动不行，你可能就是30岁之前、 嗯、所以说培养一些没有输赢的爱好，比如什么有什么吗？没有输赢的爱好，养鱼没有说 那带鱼会死， 那个养的鱼谁大是吧？然后那个钓的鱼会大，养花没有说养的这花谁大， 但是你养啥啥死。 所以说我感觉怎么都要哦，那本书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你所有的烦恼都源自于人际关系、 嗯、 他那说挺对的，包括你打羽毛球你是觉得我打不过别人，包括像我跟洋葱经历的这个怎么说危机，就是说可能得不到认可，这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就刚才我一直说我们能不能跳出来这个人际关系，我就不比了，我就这样，我不需要在这个评判标准里去按照他这个模式去生活，那样会不会好一点， 这就我说的接受嘛， 嗯， 就接受你现在的生活。嗯，其实也不是所有问题都是人际关系导致的。 你举个例子， 假如你今天特别倒霉， 嗯， 出门就那个什么踩到泥了，然后也下雨没带伞， 出门踩到泥，然后没有人看到你，这样你会难过吗？ 难过啊，我回来还要刷鞋 啊，肯定会吧。 我回来要刷鞋啊，然后我要去上班了，我哪有时间刷鞋？ 但是这个没有说。我出门踩到你滑了一脚，被别人看到哄堂大笑，这样带给我的， 我觉得这倒无所谓吧。就是 没有，我也觉得这个无所谓。 就是如果我摔了一跤，被认识人看到，被不认识人看到，我都不会觉得什么，我只是觉得麻烦， 嗯， 它影响了我的生活节奏。 嗯，影响你什么生活？ 就是我摔一跤，我衣服脏了，我没有时间换啊。 那就不换不就完了吗？但是不换你会怕别人看到，然后还是人际关系。 我自己受不了，我自己受不了。 对， 就是。衣服脏我受不了啊， 衣服脏它会影响到你什么吗？ 会啊，我自己觉得难受。 你的难受来自于别人看到你？ 不是不是，就是我自己难受，就是就像你很多天不洗澡然后身上馊了，你自己难受一个意思。 也不难受，只是看别人会觉得你馊了也难受而已。 那可能你没我成熟，我还是自己难受。 我是觉得可能他这个人际关系论确实能套出来，就说哎，你发生什么事儿？ 我觉得不是， 嗯， 可能，但是比较大的烦恼，就是比较挥之不去的烦恼，可能是人际关系导致的，因为他总是在那儿。 嗯， 就自己的问题，可能 你这个想法肯定不对，就不会是一定人际关系。比如说你得了癌症，你心情肯定会不好吧？这跟任何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吧？ 那为什么得癌症的是我，不是别人呢？ 你会这么想？ 那为什么我的家人不给我200-300万让我治这个病呢？如果我有，如果 我 有， 我们是预设它是一个癌， 嗯， 就是它是一个绝症的情况下，而且就算不是绝症，我心情也会不好吧？不是说我这个病一定可以治愈，我就会因此而觉得非常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得病的这个过程不是别人给你造成，它可能是天然就有的。然后如果你一定要追本溯源，那其实追溯的东西不一定可以是人际关系，可以是很多别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来看，它真的跟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嗯，但其实我感觉都能套上。 但是人际关系怎么说呢，就是会给你那种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特别烦， 一阵儿一阵儿持续的这种， 嗯， 但是疾病也是这样了。但是就是像其他的一些，我觉得都是那种一次性的，可能比较快能消解的东西。 嗯，是这样。 但是回到刚开始所说的，就假如你就混一个圈子，然后不断换下一个圈子，可能 会好一点。 这是你逃避这种烦恼的一个有效方式。 我如果不换呢，我并存行不行呢？我把我的精力注意点发散了，就是我不会指着这个圈子给我带来足够的新鲜感，这个圈子不行我还有下一个，就大家可能我的注意点被分散了，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在同一个圈子内其实也可以有不同的预期啊，就是比如说你是受尽了所有人的否定，大家都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事情的料，但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预期，你会觉得我可能有一点进步就会对自己有一些安慰吧。每个人不都是在这样活着吗？如果说他连这个想法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人也就废了吧。 嗯，所以说还是从自己心态做调整。 嗯， 好吧，那我感觉我们这期节目大概聊了不少关于这三年的一些变化吧，包括像是对于播客的一些想法看法，以及对于我们这三年的一些对于看待事情的一些变化吧。我总觉得可能自己在不顺的时候，我会特别去预设下一年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三年，如果说四周年的时候我会怎么样，那这个预设会让我特别有希望有信心，会让我展望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也希望说这个节目能做到四周年、五周年、六周年，这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朋友能够跟着我们一路过来的，哎，有支持有互动，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得。因为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很难得到一个特别长期的陌生人的鼓励的， 也不能叫陌生，就是你很难达到一个鼓励是来自于熟人的，大部分的鼓励或者支持是来自于不熟的人的。我觉得这个是播客这个形式，包括像是做这种啊内容的形式带来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跟你的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包括像是现实世界里带给不了你那个事情。所以说我也希望说接下来的几年能够有一个变化和支持，也感谢各位，尤其是要感谢洋葱这边的支持，真的是要感谢，帮我们带动了不少的一些节目质量。 真的跟我没啥关系，其实 不真的是跟你有关系。你看那个评论 App Store 评论，我真的有点难过，就说啊，你们那个主持能不要说话了，如果不跟那个洋葱没有碰撞的话，就 太过真实。 对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我这边的角色就是一个话筒，就是让洋葱去发挥一些他懂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我觉得能把洋葱挖出一些东西来，我觉得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你非要让我去碰撞，不可能的。我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就很难去跟之前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程度比我高的人去碰撞，这需要一些积累。只不过说我们以后的碰撞可能发挥在一些我们各自都擅长，或者说擅长的程度相似的一些领域。比如啊，我想一下有什么领域吗？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以后我们这个节目收听量有一个提升，或者质量有一个提升的一个突破点。对，倒不是说什么情感的什么哎不硬核，而是说咱们三个嘉宾，那咱们三个主播就在聊的这个擅长的事情上，这个擅长度是差不多的。你不能说聊着聊着，哎，这个人一直在说，那个人不说了，没得说了，或者接不上话，那就挺那个了，也太那个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我倒是我对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太失望。你别看我觉得，哎，我们节目火不了或怎么样，我是觉得我们是慢慢在磨合。就我觉得，我目前跟洋葱和包经理磨合的是到了一个阶段了，要比我们之前那几期节目要强不少。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说是去聊一些，挖掘一些我们擅长的领域都比较匹配的事情，大家都有话可聊的，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我是还是比较期待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的，真的。然后也非常感谢经理这块能陪着白录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说费时间，你说不费时间吗？我觉得也挺费。你看现在就录了快两个多小时了，这也是一个大礼拜五晚上，人家不干别的，就跟你在那哔哔哔哔哔哔哔，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收获，就那么凭爱发电来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挺难得的。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就是能把一些关系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播客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我不知道对二位有什么多大的帮助和价值吗？还是随便一路？反正对我来说，这个三年的小播客，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播客会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好，那么这期节目大概就聊到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当然如果一些特别恶意的那特别批评的那个意见，我们也说实话不太会接受，因为你毕竟也没给钱或怎么样，但我们都是对吧，啊，都是图个开心。 很多事情比较可贵的就是你明知道它不挣钱你还干， 我觉得就是一个爱好吧。你说就真的很奇怪，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说话的人，我在公司里特别，就现在干市场还好一点，就之前干媒体，哎呀别跟我说话，你人家说领导说你加个那个你采访者的微信，不要老让我这样传话，我说不用了吧，大家加个微信就不熟聊什么的，就这个都那什么，就导致我这微信里一直就没过过1000人，就加到好友上，就我是一个特别不说话不爱说话的人。然后一看那个Q 下那个有台啊，声波飞行员孟波，人家给我反馈就说，其实你特别不爱说话，我从你的节目里能听出来，他能感觉到，我觉得他这那个共鸣是对的。但是我通过播客来做这么一个个人表达的事情，我觉得就很有反差，就很是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说我录播客的一个目的就是来锻炼这个说话的能力。其实我可能不爱说话的程度不亚于你，就而且我、 嗯、 再加上我说话的技能也非常的偏低， 嗯， 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锻炼，就是说话流利程度。其实我就你像我中文都说成这样，就别说我的英语了， 也挺好的，你不用太那什么，就是还是有点那个自信心还要再提高。 对，其实我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嗯、 所以说我这也就导致我 这是一个目的论，你先抛出来了一个说我语言表达不好我就想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你的借口就是 不是我想这样，就也做过努力了、 嗯、 但是就是你说一个人爱不爱说话，他说话说不得流畅不流畅，这个确实是看天赋的吧。 但你现在给我感觉聊挺好，没有说感觉太怎么样， 就反正这也是成为我可能日后做不了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也不用做老师，感觉做老师现在对吧，万一也被一不小心被砍死也不太好。 不是，我是砍人的那个、 嗯、啊，是吗？而且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怎么说呢，内容生态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就我它越压抑我就越想发声，但是呢写字这种东西很容易触及一些规则的底线，但声音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比较自由的，所以说我想在这个平台上多做表达。我甚至都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可能是我甚至都忘了我第一个听的播客的名字是什么了。但是我现在坐下来，我感觉我做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个人表达要强于说啊，把它当成一个事儿来做的一个心态，就是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说的。我聊苹果不是说因为我没得聊了，或者说这东西热点，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 但你买了 Windows 电脑， 这你问洋葱啊，他带货带的那个什么那个电脑，我能怎么办呢？对吧？ 哎，算了，你叛变了，以后不要录什么 WDC 了。 其实这个也其实也可以纪念一下，我们录了大概两三年的 WWDC， 这也算一个里程碑了。我觉得苹果都可以给我们颁个奖，对吧？音频节目里 没有，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 WWDC 的吧？ 嗯，但是像我们这种没有热量还跟着。啊， 而且像我这种果黑还要被拉下水，被人认为是果粉，就是你拖累的。 嗯，我拖累的。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聊了很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也祝我们的节目啊，怎么说，年年 收听 有今日，哦，收听长虹，岁岁有今朝，明年这个阶段还能咱们再能再录一期，我觉得又坚持了一年， 这服务器还能有着落 啊！服务器再换一个什么新用户，再给他续一年，对吧？99再给他续上，我觉得就挺不错。我觉得人生中就没有，你总得有一个叫什么呢？有一个持续的东西再把你往前推，或者推着你往前走。因为人生就是挺无聊的，因为我现在感觉到了，就挺没劲的，上班也挺没劲的。然后什么那个什么玩意儿，做写点东西也挺没劲的，但是呢你找一个长期来做的事情，哎，反而说这个东西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就想一直弄一直弄，你就想一直活着，你一直就想以后肯定这个东西能是个事儿，它是个盼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博客对我的最大价值在这儿。好吧，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接下来的节目啊！我感觉这一通聊下来，确实是把我们的一些思路之前有一些打开，对吧？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拜拜。 嗯，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